起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三味真火，大家好，我是红城。 Hello， 大家好，我是赫儿。 今天咱们先说个题外话。 嗯， 我最近在刷抖音，有一首歌啊，少林英雄。 这个印象大家应该还是蛮深刻的吧？ 没错， 很洗脑的。 视频里边小哥哥啊、小姐姐呀、小宠物什么萌萌的之外，我觉得那两句歌词我印象特别深。我心里一直有个梦，想去嵩山少林 学 武功。我觉得这歌词特别有意思。 确实是，但你这歌词是要飞檐走壁、行侠仗义吗？ 不是不是，其实我想说吧，咱们都有梦想，对不对？ 嗯。 看咱们平常三味真火采访车主朋友们的时候，大家也能感觉出来，每次大家买完自己的爱车之后呢，就像是完成了一个梦想。 这话确实是没错，可能我们的小车不能真的带我们是飞檐走壁起来啊，但能为我们遮风挡雨，方便出行，安全的来接送家人，这个不就是我们买第一辆车时候的初衷吗？ 没错，现在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座驾看成一种社交工具。 确实 这么说倒是不假，但是啊，我们今天还是要回到初心，聊聊汽车和家庭之间的温馨生活。今天的三味真火的主人公啊，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说他买车完全是为了他的家。 好，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吧。 我住的地方跟公司挺近的，出门骑个共享单车几分钟就到了吧。要不是家里有宝宝了吧，我还真不着急买车。 嗯，那您这是典型的为家人买的车啊。那您买车之前心里边有没有一些候选车型呢？ 跟您说实话，因为离公司比较近吧，也没有说考虑买车的事儿，更别说有什么候选车型了。但一想到现在甭管是产检啊、将来住院啊、还有宝宝出生，还有以后我们全家出去玩吧，最好是有一辆车。心想着首先别太贵，然后买一个配置合适的手动挡就 OK。 您就直接锁定了传祺的 GS？ 也不是，之前看过很多车，也给自己有一个大概价格范围，最好就是10万左右落地吧。然后上网搜了一搜啊，别人也跟我说感觉头都大了，能买的车太多了，还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吧。我先看了一下飞度啊、 Polo 这样的两厢车，价格其实合适，就是感觉空间实在是小。正好有家广本店的旁边是传祺 4S 店，之前也没怎么关注过传祺品牌，就知道 SUV 车型卖的挺好啊，想过去看看，结果一进 4S 店就看见了 GS。 那一般来说，三厢车确实让人感觉比这个两厢车大啊。那您为什么没有选择像 GS 这样的 SUV 车型呢？ 其实也考虑了，就是觉得底盘有点高吧。你看，可能现在家里人上下车不方便，还是先看看轿车吧。我买车完全就是为了家里需要，所以呢，在动力上也没考虑太多，直接选了79800那款1.5升的手动豪华。拿了配置单和其他车比了比吧，挺有惊喜的。比如 PM2.5 空调滤芯、倒车影像、皮座椅、一键启动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价位还是没有比 GS 配置更好的车了。 GS 的性价比确实挺出色的。那您这款车开起来到现在，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呢？ 我这车买了2个月吧，到现在开了快3000公里，上下班基本没怎么用，就是带家人去医院，要不然就周末去郊外散散心。这个 1.5 升的发动机动力是随叫随到的，日常使用完全没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车的空间也不错，先不说后排了，说一下后备箱。同事送了我一个婴儿推车，就是高景观的那种啊，推车挺大， GS 的后备箱轻轻松松就装下了。我觉得啊，如果买个两厢车，估计后排得放倒了。 那使用当中还有什么打动您的呢？ 刚才有提到倒车影像啊，我们小区停车非常方便，加上有雷达提示，停车也没怎么害怕过。对了，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GS 有后排出风口啊，一家人出行坐后排也是很舒服的。这个价格别的车都没有吧，总之这车还是挺超值的。 嗯，如果将来您再换车的话，会考虑什么样的车型呢？ 将来如果要二胎的话，估计要看看 GS8 或者 GM8 了。空间大，而且当时在 4S 店看的时候，觉得这两款车特别不错，而且价格不是很高， 不过呢，现在开 GS4 也挺好，就先让他陪孩子长大吧。 GS4 将来换成 GS8 GM8 我看可以。 嗯， 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三位真火的板块也快结束了。那再介绍一下刚才车友车型的价格，他选择的是 GS4 1.5 升的手动豪华版，售价是 7.98 万元。咱们说回来啊，现在广汽传祺 GS4 推出了两种排量八款车型，价格从 7.38 万元到 11.58 万元。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到家附近的 4S 店来感受一下了。 那这一时段三位真火跟大家聊到这儿，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微信问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像一件俗气的衣裳，越来越老的不止爸爸的脸庞，擦干那扇蒙着雾的车窗，我清晰地望到陌生的家乡，流逝的岁月被冲没，一切都变了，推开那扇锁了很久的门，房子里已无等待的人，我就像是从远方来路过这里的客人，高的大楼遮住了阳光，踩着一面一面沉睡的墙，沉睡的墙里曾竟住着一家可爱的脸庞，彩色的容易你嚼不出味道，回忆的黑白停留在年少，像那些过时却经典的老故事片，有一次看到那座石柱，我就知道自己快到家了，把风卷走叶子，把灵魂丢给春天，只是我最终要归回的家乡，即使有再多践踏你的车辆，我想永远守着你我的家乡，却不知明天的船舶停靠在何方，最终我会回来，安静地陪在你的身旁，那片土下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安静地陪在你的身旁。 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非是不可。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啊，前两天呢，一水老师是又出去参加了一次试驾会。 对，这次试驾会实际上是试到了之前林川同学给咱们带来分享的那款七座的 SUV 大指挥官。 大指挥官啊，那么也是由于大家可能热度是炒得比较高的一个原因吧，所以川当时在试驾完之后呢，我也是想体验一下这个新出的这个七座大指挥官这样的感觉，因为毕竟第一个，这是近年来吉普品牌出的为数不多的这个七座的这个车型之一。虽然它叫这个指挥官，但是跟原先的那个 Commando 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关联的。这是完全的一款为咱们国内市场来开发的一款全新的七座车型。 嗯， 而且在上市之后，那么我也是在上市的时候不是猜了一下价格嘛， 啊， 然后包括整个上市看它的整个这个配置啊和实际上那个价格，确实跟我当时预料的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块我给自己先得打个广告啊，这个 猜价格。 猜价格猜真的挺准的，就是从279,800一直到409,800的这个价格区间之内，实际上我肯定为大家推荐的是谁呢？是 2.0T 的叫四驱真享版和 2.0T 的叫四驱的智享版，一个是309,800，一个是332,800。 嗯， 那么从整个这两款车型上面，你可以得到在同级竞品当中以及它本身自己来看的这个车型的配置当中性价比最高的这两款车型。 嗯， 就所以我们这次试驾呢，除了400,000的那个顶配，然后其他的这个车型我正好就拿到了一辆332,800，我自己最关注的那一台。 嗯， 所以我的一些的感受可能会有些主观，因为这些主观是把我自己当成一个潜在消费者来去考量的。 既然说到你作为消费者去来看这个车，那我就得先问问你， 嗯， 那有没有这些特点是符合你作为消费者，也就是说你喜欢呢？ 你想，就是咱们在城市当中看到的七座的 SUV 都有谁？像福特的锐界， 嗯， 对吧？然后丰田的汉兰达，这个是现在这个级别当中毫无疑问的一个王者。然后还有更大个的，像途昂 啊， 上汽大众那个途昂 啊，对 对吧？在价格呢，也基本上是涵盖了25万以上，到40万左右的这个价格区间。 嗯哼， 但一般咱们的消费者可能买这个七座 SUV， 他们可能主力的消费区间还是在30到35万。因为 对， 有好多的车型虽然已经看到了，比如说22万左右的这个起售价格，23万起售价格，但是那个车型没法要， 就 对消费者来讲， 要那个就是要个七座，或者是要一个，不是他那个 那个配置可能还没有七座， 啊， 那你有那个 拿的五座， 对，那你有那个钱的话，为什么不买一个冠道或者 URV？ 嗯哼， 对吧？实际上你这五座空间更宽敞。 嗯， 所以在七座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大家基本上都是30万到35万。 嗯， 那怎么去选呢？其实在大指挥官出来之前，我相信大家也就是在这个途昂、汉兰达跟锐界之间去选。 嗯， 然后锐界可能相比途昂跟汉兰达来讲的话，受接受程度可能还稍微再低一些。 啊，反正我是不会，那我不说我啊， 然后之后呢，这个大指挥官出来之后，那它其实在配置上，在做工上，如果我作为消费者的话，我会给大指挥官一个很高的一个分数。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理解为叫所谓的高级感？ 我觉得不是高级感了，是豪华感。就是， 对， 吉普品牌它一直以来啊，给大家的印象，实际上他们不太善于营造这样的氛围，包括在大指挥大切诺基身上，它其实都是那种很硬派、很粗犷，甚至很随性的那样的内饰的风格，但是实际上呢，包括我自己是自由侠的这个车主，实际上自由侠的这个整个的做工、它的材质、 它的内饰的一些用料和设计，我认为在十几万的这个小 SUV 当中，它也是属于首尔的这样的感觉的。虽然这个可能多说一点，自由侠的那个变速箱虽然有一点迟缓，对吧？那个双离合器确实有点笨。那之外呢，你挑不出任何太多这个车的毛病。 就是说，其实 Jeep 在自己整个的产品规划当中，已经在朝着精致化和精细化这方面去走了。 对，这是一定的。而且大指挥官这个车的定位就是给了第一个城市，第二个关键词七座。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全场合那样的感觉，就是你又可以全家出行，又可以商务出行。 我出去开会，我穿西装出去没问题。 对，没问题。你开这个车，你首先你是有这个所谓的范儿在里边的 啊， 对吧？他不会， 他做工什么的也在这儿， 都在这儿。而且别人看这款车型，不是马上就会联想到这是你的家用车。 哦，就是这感觉说什么呢？如果我买个七座的 MPV， 大家伙觉得你是像个司机， 哎， 但是开这台车不会，他觉得你是正常的， 正常上下班为主的，然后你可能 气场也够， 七座气场也够， 然后七座呢，周末还可以带孩子带家人一起出去玩， 一起出去玩， 它也够 也够， 然后还有这个几种各种各样的四驱模式，哪怕走一点稍微一点烂路也没问题， 烂一些的这个铺装路面，你比如说测试当中会有一些什么那个滑轮组啊，然后这个 交叉轴 啊都没有问题， 脱困都可以， 脱困都可以，简单的这个越野路段的话是也是难不倒这台车。 正经八百算是一款综合使用度很高的车。 对，你基本上是想有的这个配置也都有了，然后想有的这个动力模式也都有了，而且现在是主流的 2.0T 发动机、然后再加上那个 9AT， 所以这台车型我认为它不是一个非常典型意义上的一个吉普。 那归纳回来，就是你作为一个潜在消费者的话，它起码有几点打动你呢？第一点啊，配置， 然后动力跟 2.0T 跟 9AT 的这个匹配相当不错， 动力系统也符合你要求， 也符合我要求。 然后其他呢？ 其他就是一些很细小的一些小的细节吧。 哦，配置够，然后动力也够， 但是大家可能最后纠结在就是到底去选哪款车型更符合自己的预算， 那就是看你对配置的需求了吧，是吧？ 嗯，反正要我来看的话，可能我会咬咬牙上33万那款车型，也就是倒数第三个配置。 嗯， 就是叫次次顶配， 次次顶配。 嗯， 好，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聊的是大指挥官的试驾报告。刚刚一水也说了，对于它的动力系统，包括它的配置都很满意。稍后呢，我们也盘点一下吧，看看究竟是哪一些配置打动了一水老师，也看看这些配置是否能够打动你。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大指挥官的试驾报告。刚才我们汇总了一下这台车，首先有各种场合的使用情况都觉得非常符合大家的气场。 对， 然后呢，一水老师归纳出来，对于它的动力系统也很满意，2.0T 的发动机 9AT。然后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那今天不说了， 就跟那个朱莉亚是一套嘛。 对，然后再来，我想问的就是，他说配置打动了他。我很好奇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好不好奇，我们也跟大家在这一段时间里分享一下打动一水老师的这些配置，然后你们呢也来投个票，看看这些配置会不会吸引你们。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来关注我们就好了，然后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哪些配置打动你？33万多呢？ 33万2800那款车型，就是乍一看你会觉得它要比这个途昂和汉兰达都要贵。但实际上你拥有的配置，大家如果说经常去做一些这个配置上的这个比较的话，你会觉得33万2800这个配置确实是要高出另外几个车型一个档次。 途昂在这个级别里应该算贵的了。然后汉兰达这个价钱应该走的高配置， 它自己的高配置，但实际上是你在看大指挥官的这些配置来讲的话，真的不是太一样了。就是完完全全大指挥官给到了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是那两台车型都是按照大指挥官这个配置来往上去叠加自己价格的话，至少是在36万、37万的这个价格。 哦，其实来讲，就是如果按照配置来说，性价比大指挥官是赢的。 对，我认为是 实情去对比，那 多了 哪些？大概 多了，咱们就这么说吧。 啊，先说有什么？ 这个 LED 大灯， 啊， 这个在汉兰达上是肯定没有的，在途昂上面是有的， 是的， 对吧？然后全景式天窗，这大家别说了，大家都有。 嗯， 然后还有那个，你比如说后门的隐私玻璃， 嗯， 后门的隐私玻璃，我在汉兰达上应该是没有，在途昂上面应该是有的。 嗯， 然后在这个座椅上面。是 NAPA 的这个真皮座椅， 哦、oh. ， 那这两台车型，另外两台车型肯定是没有的。 对， 嗯， 这个、确定。 然后再包括这个驾驶位的这个12项的电动， 嗯， 应该是8项电动，还有这个副驾驶的这个8项电动，前排的 前排两个都是电动， 都是电动， 这 在汉兰达身上是不能想的。 哦、uh-huh. 在途昂身上是有的， 可以考虑， 是可以考虑的。然后副驾驶有一个所谓的老板键。这个当然我觉得是聊胜于无的一个配置啊，这当一个小的一个加分项，这个是另外两台车都没有的。 嗯， 然后四门车窗的一件升降， 汉兰达这个 在汉兰达上肯定没有的， 对、啊、 对吧？那途昂上面是有的， 是。 然后3驱的独立空调， 三驱 就是第一排、 中、后， 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这都可以去分别控制自己的这个风量和、那个 啊、都有控制旋钮， 都是 啊。 都有，然后而且你到这个价格级别的话，那它给到的是10扬声器的2派的音响，这个在丰田上面是不能响的，但是在途昂上面音响应该也是6到8个吧，但肯定没有大10个。 嗯嗯嗯， 8.4寸的这个中控屏，这是在那个丰田上面是没有的。 嗯， 然后整个的后排角度可调整，然后包括一些4驱模式。然后包括这个、嗯、主动式的一些这个电子稳定和它的主动式的叫 FSD 的这个避震系统， 嗯， 这个实际上在内里都是另外两台车所没有的。所以单从拉出配置单来看的话，我认为大指挥官确实是赢的，但是你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表现，确实现在是有很多的消费者还没有太认可大指挥官现就是刚刚出的那种这样的车型的这么一个认可度并不是那么的高。 嗯， 所以也是大家去多试一下吧，因为毕竟像这样的车型第一看配置看外观看动力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要真去试的话，就是所有的7座 SUV 并不能完全让你每一个座就是七座，尤其是第三排座椅都让你坐得很舒服，所以你一定要看你到底最终看重的是什么。那我看重的大指挥官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全场合的能力，它的七座也可以坐下人，也可以相对来说第三排座椅不是那么憋屈，还算舒服的这一个感觉。 嗯， 而且是在我可承受的价格范围内给我更多的配置，以及更豪华的这个更舒适的这种体验的那样的风范。 其实你要是问我的话，我现在觉得选车最重要还是要衬得了自己，就是你看你干嘛。如果说你真的是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的话，你选这个车你觉得又便宜，然后你自己觉得够用就行了。 而且从现在来看，尤其是像已经步入中年之后，或者是即将步入中年嘛，我觉得买一台车型如果价格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去靠它的高配。 嗯， 因为你开的时候你所享受到的这个车给你带来的服务是要比你很多时候开低配所带来的服务要强出太多了。 对，所以说选什么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还得知道自己要什么，有的时候别简单的去看配置单，你也得去到店里边去横向看看这几台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有些车你可能觉得配置特别好，或然后你也觉得价格特别是便宜，但是你去了之后你发现哦，其实不是这样的。有的然后你突然间看了贵了3万块钱，但是你觉得这贵这3万块钱要比你想象中要好出去很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车好车坏非是不可，咱不能光看数据啊。那好，今天节目先跟大家说到这里，同时呢我们也推荐一下广汽菲克 Jeep 的这台大指挥官全场合的 SUV，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去店里看看。那好，这台车跟大家聊到这儿，今天节目也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多